远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22。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精彩剪辑。公元1272年2月，忽必烈下令改中都为大都，将中书省的属地建在大都。就这样，大都燕京便正式成为元朝的首都。元代北京城在城墙砖瓦之间藏起了多少历史的秘密，博物馆中的文物又是如何穿越几百年用锈迹花纹透露文化密码的？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与您一同探寻元代之都的北京印象。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继续我们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穿越到元代，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馆员龙肖飞。龙老师好。 你好。 嗯，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 好的。 那么龙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首都博物馆里应该说是这个北京地区文物最全的馆了哈，其实是这个辽金元明清你们都有。 对。 但是呢，这个我们也是本着要兼顾各个馆哈，所以龙老师您代表首博来说一说这个元代吧，元代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文物在咱们首都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呢是北京地方历史文物最集中的一个博物馆。 嗯。 那么元代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元代文物呢种类也很多，比如说像陶器、瓷器、玉器、铁器、石器都非常的多。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常说的像元代的这个元青花的凤首扁壶，青白釉观音菩萨造像，包括双塔寺出土的元代海云禅师的僧帽，还有元代的一些丝织品，包括当时普通人家用的铁炉子，铜火盆，还有像一些水瓶啊，这些都非常的多。 好多东西啊， 好多东西。 因为去年咱们这儿刚刚办过一个展是吧？ 对对对，去年正好是元大都建成应该是750周年吧。我们做了一个大元三都的一个特别展览，介绍了一些元代三个城池的一个历史演变。 对，那个展览就会比较详细和丰富。那么现在您说到的一些展品呢，就是在是在一个叫北京城的一个城历史展上。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大部分文物呢可以在首博的这个基本陈列，我们叫北京历史文化展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内容。 那就是说其实是北京历朝历代的这个文物都会有一些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 对对对，因为在首博是北京整个通史的一个展览嘛，所以各个时期都可以看得到。 是的呀，辽金城垣博物馆的这个陈老师就说了，说他们的有一些展品现在也在你们这儿展览。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来你们这儿一趟就都看全了。 对。 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1153年完颜亮以迁都赵中外，把这个燕京改称了这个燕都，由此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那么这个元代开启是从什么时候呢？ 元代开启呢应该是在元 灭了金以后，那么金中都呢，当然在北京这边，那么它就因为战争那就荒废了。所以当时呢，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如果在北京要建都，那么当时呢，如果当时有的是说在金中都之上要建一个新城，但是觉得这样很费事，所以在原来金中都的东北，那么新建了一个元大都城，这是在。应该是在1267年的时候开始兴建新的北京城。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还是在原来金中都的这个基础上新建了这个元大都。 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金中都城呢是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角。那么当时呢就是等于是把金中都城废弃了，然后在东北 重新建了。所以说从辽金那时候呢一直都是在广安门一带，但是到元代之后就往北了。 对，没错没错。 元大都，那么那个时候元大都的它的这个城址的具体位置在今天北京对应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现在的这个地名是大概在什么地方？ 对，现在就是元大都城的这个规模啊，先跟明清北京城的大致规模比较类似。所以说呢，像它就是我们现在常说到的元大都土城遗址。就是像北边我们说的这个现在小月河一带。我们说的建德门。然后这边安贞门。这个就是元大都北城墙的遗址。然后东边跟西边就是现在我们二环。二环这个 东二环西二环。 西二环这个是跟明清北京城是重合的。所以像我们说的西直门元代就是叫和义门。阜成门当时叫平泽门。然后南边呢就是在现在的长安街的再往南一点儿。差不多应该到纪念碑那个位置，那是元代南城墙的位置。 就是现在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儿吗？ 对，那一条线稍微往南一点。 再往南一 点。 对，那是原来元大都南城墙的一条线。 那还真是在原来的金中都整个的北边了哈。 对。 跟它没有什么交汇。 没有直接关系。没有能连上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元大都的这个从现在来看，元大都城的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其实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北京城市的一个基本的格局。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明清北京城的一个基础吧。元大都呢应该说是第一次完整的实现了儒家传统这种城市规划的一个理念。 这个元代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 对。 那在这个城市当中其实也体现出很多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来，是吗？ 是。这些还是有。我们说从一些生活的特性上，虽然说他到城市里头开始定居了，但是呢有些生活习惯呀，什么这些，它还是能体现出它游牧民族的一些特色。你比如说喝奶茶，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器具里头，像僧帽壶像这个多木壶啊，这都是游牧民族喝奶茶使用的。那当时可能用的是皮质的、木质的。那么到了定居以后呢，它烧制用青铜的、 瓷器的 ，漆器的来使用。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一个遗留。 网友星象网之说了，说曾经听说过这个什刹海积水潭也是他们那会儿建立起来的，是吗？ 不能说那会儿建立起来的，它是应用了当时辽金时期的水系。那么 就把它用上了。 元代呢就是说开发漕运，那么叫南北要粮食要运输，所以通过大运河。那是在通过元代的继续壮大。那么北方南方的各种物资特别是粮食，它可以直接通过大运河直接到达咱们积水潭码头。所以说在我们那个展览里大家专门做了一个场景，就是积水潭码头繁华热闹的那个场景，所以各种物资在那儿转运，一直运到城里头。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朋友们对这个印象就会比较深。 对。 因为元朝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整个中国的版图非常的大。 对。 那么就是南方很丰富的这个物产要运进来。 对。 运到通州那儿就要进到城里比较费劲。 对。所以它也是到了通州也是一个大的港口，张家湾那边。然后呢接着再经过水运，因为这边还有通惠河，一直可以到了积水潭这边码头。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对。 所以说其实元代的时候这个水上贸易已经比较发达了。 对。是非常发达。因为它这个国内境内跟海外这些贸易其实都是很发达的，所以当时很多我们说的外销紫向鸳金花，它主要是外销的。所以说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情况很多，那都是通过海上水上贸易来实现的。 那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文物能够反映出当时这种商业繁荣的景象呢？ 其实商业繁荣啊，其实呢主要是在物资的流通上。那么我们说在元代的时候，元大都时期市场呢就在鼓楼地区，鼓楼地区呢是一个很重要很繁华的市场。那么在70年代元大都发掘的时候呢，在那边呢就是出土了很多的各种器物，古代生活用器，有的是数量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人们生活使用的物品其实是很丰富的，既有本地的，也有就是南方的、海外的，这些都可以看得到。从这些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等于是这种南北国内外的这种交流交往是非常频繁的。那么这种频繁，那就肯定商业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这个鼓楼地区发现，那是在市场里发现的所以说呢，可以反映出当时这种贸易的兴盛。再有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中国的纸币，那在宋代就开始出现。那么元代呢？我们也有大元铜形宝钞，元宝钞这个等于也是，它不会说光使用金银这些，它用宝钞来使用，就跟现在的纸币一样，流通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也反映了当时商业的一个形成的一个一面吧。 比如说在鼓楼，咱们能看到，除了北京地区以外，有南方亦或是海外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生活的用具也是，有呢？ 那你比如像这个像瓷器，这是最大宗的景德镇的青花瓷在这边有发现龙泉窑的青瓷有发现， 这都南方过来的， 这都是南方过来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漆器类的作品我们在里头发现了有这个螺钿漆器的残片像这些呢基本上也是在南方生产的比较多。 是 然后还有一些丝织品，当然丝织品在市场里头可能时间长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墓葬在附近墓葬发现的那丝织品也是有的，所以像这些也都是在从南方过来的。 好，那我们说一下这个瓷器吧。元代哈，大家肯定想到这个元青花，元代的这个瓷器元青花应该说是在这个宋瓷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 对， 而且是对这个海外哈， 没错，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的这个大。 元代等于是在中国瓷器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创新，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因为当时发现了高岭土嘛，当时出现这种二元配方，高岭土呢使得瓷器的烧制呢工艺可以温度提高，它的这种胎体的硬度可以加强，所以烧的可以很薄，温度可以很高，所以非常的精美。这个是它的一个突破。 然后那个时候景德镇就是烧制的这些瓷器呢，应该也是受到了这个，首先受到皇室的青睐是吧？ 对，元代的时候呢对瓷器生产是很重视的，他在景德镇设立了叫浮梁瓷局，就专门来管理瓷器的生产，这是在之前是没有的，没有政府没有设立过专门机构，元朝是第一次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瓷器的生产，所以这个是说明当时的重视程度。很大一部分呢肯定是为宫廷皇室来烧造的。 元代的这个青花瓷，尤其是景德镇它高岭土，它的这种烧制的这个方式因为是有了一个变化，所以才导致这个元代的这个瓷器发展非常迅速， 是 吧？ 是的。 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其实它这种方式一个是在胎土上的改进，因为发现了高岭土呢含铝比较高，它的就是比较耐烧，然后呢它所以成型上呢可以比较坚硬，比较坚固，所以很薄的胎体呢它可以烧成。以前如果没有高岭土的话，光用瓷土可能烧的温度过高，可能这个东西就烧塌了，烧软了就成不了型所以这个是二元配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它烧成的温度可以提高，温度高了以后，它这种表层釉面的这种交融会更加充分，所以呢瓷器的这种表面的釉色的滋润度会很高， 又薄又润。 对对对对。然后呢同时呢因为这种技艺的修改呢，然后它又烧了很多新的瓷器品种，我们说像青花这是釉下彩那么还有很多颜色釉，像红釉啊、 蓝釉啊，也是在这个元朝的时候开始烧制成功的啊，所以对后边明清时期的这种我们常见的霁蓝啊、霁红啊，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为什么一说到元代，大家就会说是元青花最有名呢？ 对，元青花其实大家说的，当然一个是跟咱们这个拍卖市场也有关系，拍卖都是上亿的天价， 都是这元青花。 对对对，但元青花确实，我们说的。物以稀为贵嘛，因为元青花确实存世量是很少的，因为现在就专家这次统计吧，因为之前我们做这个元代青花展的时候，当时也做过不完全统计，应该说应该在400件左右吧， 就整个元青花的存世量， 对， 一共就400件左右， 对，就存世的，就是说我们基本比较完整的。个别的是通过修复的也就400多件。 怎么那么少呢？按说元代也不算是很遥远了呀。 其实元青花烧造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它是在元代中期以后开始烧造的。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元青花是非常精美的这种元青花。你要普通的发色灰暗呀，这造型很一般的，那可能就 青花大碗那就不算了。 对，就是烧的很一般 的。 普通的 那种碗。 民用碗呢我们就不说了。像这种比较精美的是这样。首先呢烧到的时间就比较短，而且呢这些元青花大部分是为外销来烧造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土耳其啊伊朗啊看到的就比较多因为这个都是为当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这样一些国家来烧造的，因为他们使用这种元青青花席地而坐，吃大盘大碗喝酒，就手抓饭呀、什么这种的，是为他们那个地区来生产的。因为这种蓝白这种颜色， 他们喜欢的， 对，不是咱们中国传统喜爱的这种颜色， 对， 所以在当时以前烧造就不是为国内来生产的， 所以也是体现当时元代一个社会的开放哈，您这个外销瓷就是您需要什么我来给您定做，您把你喜欢的花色给我， 对对对对，是很多都是这种花纹图案也是很有就是异域风格的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咱们传统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像青花玉壶春瓶上头有鸳鸯戏水，像这些纹饰那是宋元以来比较传统的然后有些你像什么金宝相花什么有些花卉图案可能是根据不同民族的喜爱它来描绘上去的你像以前我们说有些像什么木樨花什么这些在传统里头可能是很少见的但是说在元青花里头我们很多特异的这种纹样也都是看得到的 然后这个青白釉僧帽壶这种实际上是 对，这是比较有元朝特色的，而且僧帽壶也是从元朝瓷器里也是从元朝开始烧造的像我们首博藏这一件呢是非常典型的元代的青白釉僧帽壶它这个胎体比较轻薄莹润而且呢这个造型比较浑厚肥硕体现的元代瓷器的这种特点吧跟明清时候比较瘦削比较清瘦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它比较有民族特色跟时代特点的器物 好那么除了这个元青花之外呢咱们这个首都博物馆其他的这个元代的文物其实也还有蛮多规模和特点 的 比如像青铜器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漆器啊您给我们也说一说有一些什么样的 对对对其实像元代这些器物里头种类还是很多的你比如在元大都居住遗址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漆器的残片这个漆器呢是嵌螺钿的残片而且嵌螺钿它就是用贝壳嵌在瓷器那个漆器上。 漆器上然后打磨光哈。 打磨光然后用杯垫这个贝壳呢形成图案。这个上头的图案呢是宫殿应该说当时专家分析是广寒宫月宫的图像。虽然是残片但是非常精美。现在呢也是光亮如新的。而且呢它能看出当时元代宫殿的这种宏伟壮观跟它的一些特色。所以当时呢应该说漆器这种工艺在元代是非常发达的因为元代的漆器我们知道有剔锡啊剔红啊在元代是非常兴盛的所以这个也能看出当时的这个工艺水平那你比如说还有像铁器啊铜器啊像当时有铜的火盆炭盆这些呢都是当时生活用器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炭炉可能把炭放在这个铜盆里头或者是取暖或者呢上头也可以 烤一些东西，或者是做加热一些东西啊，这也是当时居住遗址里发现的。 嗯， 而且还有就是像铁器， 嗯， 可能算不上精品，但是对生活来说很有特色，就是铁炉子， 嗯， 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铁炉的那种样子，也是下面来烧煤，上头可以架着 烧火，就是那种我们小时候用那种铁皮炉子， 对对对，但是造型上就像我们这个炉似的，有点小鼓肚子，哎，造型上也挺好看的，但是用途呢，跟现在这种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那些器具是还能够体现他们游牧民族的这个特点呢，还是说已经是跟进入之后跟这个汉文化融合了呢？ 其实这些器物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已经是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这种影响，已经是完全固定下来的定居生活所反映出来这种审美或者是使用的特色了、游牧的那种特色就越来越少了， 不够鲜明了。 对， 那么其实要说到大家对于这个元代了解，可能更多的从现在城里头遗留的一些这个遗迹来遗址啊，可能更容易了解。比如说我们刚才这道题就提到了这个妙应寺的这个白塔， 是 这个就是元代的 遗迹 遗留下来的。 对对对，元代呢，对于佛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元代遗迹，可能佛教遗迹会更多一些。 嗯， 元代呢，对于佛教的这种支持或者崇奉，其实是很高的。 嗯， 所以妙应寺等于也是在元代时候建的一个重要的寺庙。 嗯， 那么尤其它这个白塔，现在也是北京城的一个标志了。 嗯， 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元代呢，就是 妙应寺白塔，现在也是可以去参观的，是吧？ 是可以参观的 它就在这个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妙应寺的这个院里头的。 对对对，没错。 嗯， 它最著名的就是它这个妙应寺的这个白塔。 对， 白塔， 所以大家说这个白塔，白塔，阜成门那边的白塔就是这个塔， 对对对，而且是元代的白塔。我们很多看到后头都是像北海啊，像五台山的那都是明代跟清代的白塔。 嗯， 元代白塔很有特色，而且它这个，大家知道北京城建设，既有咱们汉人，也有蒙古人，也有外国工匠。 嗯， 那么刚才您出的那道题里头就提到了。 对， 我也卖个关子。那其实呢，它这个设计者呢是阿尼哥，是一个外国的著名工匠。 听这名字确实也听不大出来哪国呀。 包括像马可波罗，你想在中国又做官多年，所以说呢，像这些呢，都跟这些各国的名人名将啊，对北京大都城的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啊。所以说这是妙应寺白塔，它是佛教的是吧？ 对，是佛教的啊，佛教的白塔，对。 那元大都当时在北京的这个宫殿群是在什么位置呢？大概 宫殿群应该就是现在，明清故宫的这个 原址上， 基本上是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就是建筑已经没有什么留存了，是吧？ 元代的建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留存了，等于是在原来基础上，逐渐改建扩建，因为也是经过了元末的这个战争以后，大部分都毁掉了，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元代的很多器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您也说到，就是元代的这个，就比如说这个佛教以及就各种宗教发展，当时元代应该是一个宗教还比较融合的一个时期，是吗？ 对对对，当时你看我们说的，咱们传统的，这个佛教也好，道教也好，然后还有伊斯兰教，当时呢在元朝时候民族融合非常的明显，那么出现了回族，那么回教其实也是伊斯兰教的一种，那么同时呢西方的各种宗教在我们这儿也很兴盛，当时说的像后来我们说的基督教、天主教，当时呢叫耶律可文教，所以呢就是国外的各种教派在元朝时期也是受到了重视他没有说不允许你发展，所以说各种教派同时都在让大家来信仰。 所以说刚才也说有，比如说有观音像啊，或者释迦牟尼的这个坐像的这种瓷器啊等等哈， 对对对， 都是可以反映出这些来， 都反映得出来。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绿色心情问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元代的皇帝为什么没有陵墓呢？确实是每个封建王朝皇帝死后都有陵墓，但是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 是是是， 即便是像这个 比这更早的，像这个我们之前前两天刚刚说到的辽啊、金啊，也都还有一些遗迹哈。 对对对，元代这个是 有点千古悬疑的意思。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在找这个成吉思汗的陵墓到底在哪儿啊，也是一个悬疑。 嗯， 那么这个呢是跟元代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很有关系，因为他呢是游牧民族，可能要到处迁徙，可能没有居无定所，所以呢早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就是如果在人死了以后他呢就是把埋了以后呢要用马把这个地面踩平， 让人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哎，草再长起来， 哦， 这是他的一种风俗，因为他可能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所以他可能不做任何痕迹，可能也不会被人破坏。 嗯， 但实际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在当时他肯定是有他的这个标记，或者是有记录的，他要找肯定还是能找回来。 但是这是平常人，你说这个皇帝的那个陵墓呢，怎么也不见了呢？ 也是一样的，他风俗也是一样的，都没有留下这个痕迹啊，所以这是当时他等于游牧民族，也是元代游牧民族的一个风俗或者叫习惯吧。 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著名的这个，包括成吉思汗的，我们现在他们还都在找。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今天龙老师带着我们从博物馆中的文物聊到了元代北京城的文化哈。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应该说到的文物只是冰山一角。 是的，是的。 龙老师说了，说这个还是应该上博物馆去看一看。 对对对。 尤其首博东西还是特别多哈。 对。 所以让我们走进博物馆去感受历史带来的这份厚重。今天也非常感谢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元代以及不一样元代的北京城。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市科委主任许强将与市政协委员做客节目，共话加快科技创新，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是沙海，金色还在，时间和旧爱会离开，一个人沿途自拍，凝固的神态都变成黑白，虔诚的等，微凉的夏天也会有春风，有谁等着我，陪我走过这寂寞长城，离开之前静静地听时间划过指尖，一无声，三里团满街花灯，总会有个人能为我作证，虔诚的等，微凉的夏天也会有春风，有谁等着我，陪我走过这寂寞长城。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

很多的创新型企业，还有很多的研究型机构啊，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呀。另外在应用上呢，我们下一步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明年的啊，我们园艺会啊，还有我们在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啊，我们都会在 5G 上都会应用。那这方面呢，就刚才田委员呢讲得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要看到啊，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努力。 嗯 啊，比如说我们在 5G 的核心器件和关键技术上， 嗯 啊，这些方面呢，我们还要这个加把力。 嗯 啊，能够在这个核心关键器件上和这个一些关键技术上呢，能有新的突破， 包括一些像芯片材料 啊，芯片材料，包括我们现在像移动的操作系统， 对 啊，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嗯，好，那么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想问问二位委员，今天来到演播室哈，进行这个协商交流的感受，简单的讲一下。田委员先来。 好，应该说非常感谢许强主任啊，面对面的，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这种形式来答复我们政协的委员的提案，那么也想将来有机会啊，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更多这种形式，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跟我们听众、跟我们网友朋友一起来分享。 陈委员也非常感谢许强主任，也感谢我们各位媒体今天给我们一个。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今晚的7:30做客直播间的是市环保局局长方立。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军与您共话精准治污，防治大气污染，落实河长制，促进河湖长效管理。 饮杯鸡，饮杯鸡，你知道北京的历史有多少年儿？你知道北京有多少游河园儿？好吃和好玩，让我们一起逛北京。 在北京全聚德的烤鸭是我最爱。今天的活动呢，就像七月的天气一样热辣无比。一直在喝瑞麟羊奶粉的听众，您囤货的机会来了。在广播渠道推广多年，获得过无数奖项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99元一盒的试喝价格一直没变过。今天呢，年终大促活动当中订购，每盒直接降价30块钱，只要69一盒，这一组10盒啊，只要690块钱， 不得了了，690块钱。10盒能喝5个月，一杯羊奶划算下来才4块多钱，这个价格我相信已经不需要我再去做对比了。您如果是老会员，就一定知道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多买一点就是多赚一点。当然了，囤货嘛，大家担心纠结的就是货太多喝不完怎么办。首先告诉您，我们的日期都是最新鲜的，基本上都是当月的。 对， 其次我们还有寄存服务。 哎，是的，您订多少啊，存在我们这里，要喝的时候呢，直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提货就可以了。 是， 但是呢，这个价格您享受到了，所以呀，听到活动没什么好犹豫的，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呢，这是难得的一次降价活动，所以呀，只有几天的时间。作为回馈，我们也仅限老会员可以享受，而且每人最多订购2组，实在抱歉。 是的，有1344的朋友就说了，瑞麟自己从2015年就在喝，算是我们的铁杆粉丝了。 确实， 几年时间经过几次涨价，这一次的价格一盒只有69，真的是不敢想。更多线上还没有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大家不要着急，人人都有机会。只要打进热线，人人都可以享受到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组10盒只要690，可以喝上5个月的羊奶，可以感受到多种的营养物质，丰富的钙、铁、锌、硒、维。 维生素帮助身体。 没错，而且一杯算下来只要4块多，真的是普通奶的价格，喝到贵族羊奶粉了。提醒各位，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是全面满线，遇到占线的情况请大家耐心重拨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人在线上问啊，说价格降了这么多，日期是不是新鲜的，品质是不是不一样了？ 完全不会啊，全部都是最近一个月的生产日期，而且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之所以做这么大的优惠，完全是因为一年一次的年终回馈，咱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来尝试羊奶，所以69元一盒，一组十盒690元的机会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肯定会后悔的。 没错啊，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